上一堂我们是思想到以弗所书的第八讲，就叫做各尽其职。经文是四章的7至16节。在上一次是讲到是关于就是说教会里面我们怎样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配搭，在那个配搭当中是凸显出我们能够是彼此是有一个合一的见证。今天我们继续来到去看是第四章的下半部，下半部是由这个的17节一直去到尾，去到32节。如果你还记得，就是说在四章的1至6节，即是两次的讲道之前，保罗是用四方面的特质，四方面的特质来到去印证你和我究竟符不符合神呼召我们成为祂儿女的标准。那四个的准则就是，第一，我们有没有那个的谦虚；第二，有没有那个的温柔；第三，有没有那个的忍耐；第四，就是可不可以用爱心互相包容。这四种可以说是保罗他谈及是基督徒我们内在那个的美德，那个 virtues， 那个的美德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存留。现在我们是由17至32节这一段的经文，保罗他提醒我们，我们要除去我们不对的、不合神心意的一些的心思意念，以及是追求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那个的改变，更加的跟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相吻合。保罗你看回他那个的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其实保罗很强调是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内在的心思意念是要更新，以及外在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应该有那个的转变。我比较喜欢是用婚姻来到作这个的比喻，作这个的比较。婚姻很容易，是不是？很容易啫，你在台上边，我愿意 I do， 那就搞定了，是不是？你可能说牧师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结婚其实呢有很多东西预备的，怎可以好像你说那么容易啊？咁又係牧師都知嘅，其實今時今日我發覺年青人結婚呢，好多時候明明係住喺溫哥華嘅，佢就走去可能去夏威夷，去嗰啲咩巴哈馬群島，即係巴哈馬嗰啲咁嘅所謂叫 resort 呢，嚟到去舉行呢啲婚禮，搞到呢除咗係大破坑囊之外呢，又舟車勞頓咁，搞到呢其實就大家都好，即係有時身心靈疲倦牧師呢通常我這些思想就 out day 的了， out 曬 day 的了，那些後生的呢就不同意我所說的了。當我說結婚容易的時候，其實我是說你結婚那一刻，相比起你一生一世那個的婚姻作為比較的時候，真是算不得什麼。你去结婚和你之后一生一世那个婚姻可以说是算不得什么。有人这样形容，那个形容就是说结婚容易，但是维系那个婚姻关系就较为困难，而要一生或者是维系一段一生美满愉快的婚姻的时候，可以被视为一种的艺术。这个话 Getting married is easy, staying married is more difficult. Staying happily married for a lifetime should rank among the fine arts. 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信耶稣很容易，是不是？圣经话嘛，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着这个的救恩了。但之后 你跟随基督怎样跟随是完全另一个故事，更加在你那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要一生有喜乐，你要一生来到去愿意顺服这位的主，以及是与主同行，更加是属于一种的艺术。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一段经文是17节至32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较为注重那个的实际行为操守。可以这么讲，基本上这一段的经文是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就是17节至23节，是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要切断以前种种那些的污秽和罪恶的生活。而下半部就是说24节至32节，是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要活出一个的生命那种的美丽出来。基督徒不是那么惨的，基督徒可以活出一种美丽的生活出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会是只不过是简单略述，就是第一部分，然后我们集中来思想。第二部分就是基督徒信主之后应有那个的行为改变。在17节至19节，这里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讲到外邦人，其实外邦人呢，就是说指翻在保罗那个时代，那一些是敬拜偶像多神主义者那一些的人，那些都是外邦人来的。是因为他们未认识这位真神之前，他们是经常所思想的都是这里所讲，就是说呢，虚空的幻想。什么叫虚空的幻想呢？就好像你，譬如你是种紧瓜的，但你希望得到豆，即是你种瓜就想得到豆。这些就是这里所讲，就是全虚妄的心那个的意思。而心底昏昧，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几句词语我们较为容易来到去明白，就是说以前我们远离神，我们不认识神，当神没到的时候，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所追求的生活。但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恩惠之后，这种的生活，我们不单单我们要是除去，我们更加的是要在当中来到去追求另外一种新的生活。而在跟住的时候，我看到保罗其实就开始进入，我信了主之后，我们领受了那个的恩惠之后，那种的表现是怎样。保罗用一种叫做是脱去衣服来到作一个的比喻。在22至24节，我不读出来了，但是正好主席帮我读过了。其实就22至24节，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保罗是用一种旧的衣服来到套用了在我们旧有的生命上面。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就要心意焕然一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除去了旧那件的衣服，即是说呢，我们除去了我们以前种种我们叫做唯我独尊、自我为中心那种旧的性情，再不是单单我们追求肉体上面的享受，我们更加不会放纵我们的情欲。我们都明白，你一定要将那件旧的衣服除去了，你不穿那件旧衣服，你才可以穿上一件新的衣服。你不除去的时候，你无法子是焕然一新那个景象能够出现。所以保罗其实就说，你和我 你同埋我喺基督耶稣里面，我哋得着一个新嘅生命。呢、这个新嘅生命就要同基督徒嘅身份系相称。新嘅生命要同基督徒嘅身份系相称。古时希腊帝国系最强盛嘅君主叫做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有一天收到军队一个给他的一个的是信息，信息就是说在军队当中有一个的长官，这个长官就行为不检，更加就不守纪律。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于是就传召这个的军官来到去质询。这个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见到这个军官的时候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军官说，我的名字和你那个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叫做亚历山大。这个的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他听了之后他很不高兴，就跟这个军官说，他说一是你就改变你的行为，一是你就麻烦你改名字，就不要叫亚历山大，是影衰我。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跟基督徒这个的名字是相称呢？ Compatible， 是不是相称呢？我很肯定耶稣基督他很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出来。而保罗就在25至到32节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他提出四方面基督徒的新生命应有的表现。第一就是说弃绝方言，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人最普遍所犯的一种的罪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讲大话，世人所犯的普遍罪行就是讲大话，甚至乎不少基督徒都觉得，哎，小小的大话无伤大雅，甚至乎一些的白色的大话没伤害别人了， OK 啦，无所谓啦，所以呢觉得其实讲大话算不得一回什么事，觉得无所谓。有四个中学生呢，有一天他们决定呢就叫做是逃学，我们香港的时候叫教脚，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教脚，就是逃学。有四个中学生有一天早上决定逃学，他们早上就去周围玩去游荡，下午呢就回到学校的时候呢，一入门口呢就见到训导主任，见到训导主任之后呢，然后呢这四个学生说，哎，我们今早那架车你就爆了胎，所以呢我们回不到学。训导主任咪咪嘴咁笑，哦 ,OK, 没问题 啊不过呢今早呢就做一个小小的测验，有个 quiz, 所以呢今日呢而家呢你们呢就找一个位坐低，要做这个的测验。四个中学生就在个训导主任的 office 里面，在四个角落，然后这个训导主任说，哦，这个测验很简单，就是说今天你的车就爆胎，每一个人写低究竟是爆了哪一条胎，是司机位那条，还是司机隔离那条，还是后面右边，还是左边，整班学即四个学生当然不知道怎么答。其实讲大话真的很容易是我们叫穿崩，很容易被人识穿。弃绝方言，弃绝方言就是说呢是讲老实的说话，无论是非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要用一个的诚实来到去相待。在加拿大一个的调查报告里面，一间的律师行他做了一个调查报告，在2022年的4月，他说呢 是加拿大的离婚率有 27%， 27% 即是四个人之中多过一个人，有那个叫婚外情 infidelity， 有婚外情，而婚外情绝大部分都是讲大话，都是用不同的一些的瞒骗的手法，希望是遮掩那件的事情，而不被配偶知道。诚实是基督徒和世人分别一个最明显一个记号，亦都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们心里面一种的感觉，他心里面的感觉就是基督徒应该是诚实的，他们觉得基督徒应该是诚实可靠，我都觉得是。所以呢，如果你叫我整车呢， 我真的去找一个基督徒的会，因为你找一个基督徒呢，你不是说要他便宜，不用便宜，个个都说基督徒便宜给你，人家不是蚀底，不用便宜，但你知道呢，找回基督徒去整车呢应该可靠一点，是不是？他又不会是报个价给你又很高的，他也不会说不用整就说要整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其实他都有个看法，就是基督徒应该是诚实可靠的。相反非基督徒亦都觉得基督徒所犯的其中一种的罪，他们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就是基督徒讲大话，基督徒讲大话。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留意。第二方面就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不要怀恨在心，不要带着恨来到去发怒，最主要就是这样的意思。圣经的意思其实都告诉我们，就是说纵然我们因为一时的软弱我们发怒，但是不可以一直怀恨在心，以致对别人我们有那种的成见，我们不肯去饶恕别人，以致造成种种同人的隔膜，更加是妨碍到在基督里面那个的合一。最重要就是你更加是跟神那个的关系是有阻隔。有时候可能我们都会为了一些的正义的事情来到是发怒，我们叫这些正义的事情发怒，我们叫义怒。义怒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发怒，我们去动怒，我们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所犯某种的事情，那是说我们的怒怒 是因为他做了那件的事情，我们不是去针对那一个人。再讲一次，就是说所谓义怒，就是说我们针对就是某一个人他所做的那件的事情是不对，而不是去针对那一个人。主耶稣他在圣殿里面，我们记得他推翻那些是兑换银钱那些人那些的台，他也都是用鞭来到去鞭打那些的牛羊，让那些的牛羊呢是将他赶出去圣殿之外。这个呢我们知道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就是正义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为了圣殿本来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但变成一个生意买卖的地方，而发出那种的义怒。保罗也都有，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第二节，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怒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保罗他虽然是因为哥林多信徒所犯的罪他发怒，他生气，但是保罗却没有一个仇恨哥林多信徒的心，没有。他更加不会因为他们，更加不会因为犯罪 即是这个的憎恨而产生犯罪，他反为保罗好像一个是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对哥林多的信徒那种的爱护，那种的劝勉。第三种就叫做不再偷窃，就在这个的二十八节，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作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四方面的第三方面就是不再偷窃，就这一里你会觉得奇怪，奇怪就似乎保罗就是劝戒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再偷窃了，即是说似乎以弗所的信徒是有偷东西的习惯，偷窃的习惯。两个星期之前我就去沃尔玛那里买了一 pack 那些猪扒，买了一 pack 猪扒，给完钱之后出门口，我给完钱拎着个猪扒都会嘟嘟嘟的，嘟嘟嘟这样呢，跟住那个的是 security 那个的保安员就来看看你张单了啊 ，OK， 睇下张单就 OK 啦，咁你都俾咗钱咪走啦。啊，后来我先发觉，因为咧，其实而家因为嗰啲嘅偷窃咧多咗嘅缘故，咁所以咧系沃尔玛呢啲啦，我唔知道其他有冇啦吓，我都好少去 shopping 啊。沃尔玛呢啲咧就系话咧，如果一啲比较贵嘅肉咧，比较贵嘅肉，猪排都唔系好贵啫吓，不过 anyway 即系贵嘅肉咧，佢哋有一个特别嘅 label 嘅。特別的 label 就是說呢，無論你給了錢不給錢，你出門口的時候就嘟嘟嘟，那些的是保安員呢就檢查你張單。所以其實盜竊在加拿大這個社會裡面呢都是存在，都是存在。你說牧師，我正人君子，我成世人我從來沒有偷過任何東西，沒有偷過，真的你没有偷过任何东西啊？我们上班，我们有没有迟到早退啊？我们吃晏有没有超时啊？本来是半个钟头，你又吃了九个字，吃了一个钟，会不会公司那些文具，那些 stationery 啊，我拿两支笔，我拿两 pack 嗰啲纸，我拿个钉书机翻屋企啊！我贪少少便宜或者贪方便啦，啊，咪攞翻屋企用。我以前喺香港，我都有犯呢啲罪，啊，我都犯下啲罪过，不过我已经悔改啦，我冇做噶啦，啊。加拿大嘅审计总长，啊，我谂系唔知道。早前啦，唔知兩個星期幾個星期之前咧，佢透露呢個審計總長話喺 Covid 期間 ，Covid 期間咧就聯邦政府一共係派發咗係2111億所謂叫做緊急應變福利金嗰啲 SERP 嘅 benefit， 而喺2111億裏邊咧有320億嘅呢一啲嘅攞呢福利金嘅人咧。是不合資格的，又或者呢是被懷疑是濫用而繼續是接受調查，即是說呢在這麼多那個的是銀碼裏面2111億呢有大概是 15% 呢這些福利金呢是被個人或者是被公司所來到去濫用，是不誠實的申報。所以我們看回今天的時候，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盗窃，盗窃不是单单你拿了别人一些东西，更加包括在不知不觉又好，知道的情况当中也好，去窃取公家的一些用品，窃取公家的时间，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而攞到一啲合法嘅便利或者好处，呢都可以当为盗窃。基督徒 我们都应该是避免这种的偷窃。有一个人呢，他写信给税局，他写信给税局呢，他里面封信，他说呢，我现在呢就寄回150元的支票给你，即是给税局。跟着呢他就说了，因为呢我上一年报税的时候呢，我就隐瞒了没报。因为这个缘故呢，以致我呢，哎呀，经常我都睡不到觉，没觉好睡。所以呢现在我寄上150元这个支票。如果我之后我归还了这150元之后呢，我发觉原来都仍然是失眠睡不到的时候呢，我就会将其他我呃嗰啲呢再寄返俾你。原来是讲大话、金钱的隐瞒，又或者我们特登漏报某一些的税项，都会令到我们有罪疚感，令到我们不安乐，我们睡不着觉。第四，圣经说不说伤害别人的说话，在这个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也都根据统计，普通人每日是讲16000个字，16000个字。这个统计是用英文的，就是说16000个英文字，你化回去中文，我不知道多少，你上网 Google 一下。咁咧，當然啦，亦都係咧，女士咧係比男士咧，講嘅説話係多咗啲。我唔講個原因啦，你哋自己上去上網睇啦。咁咧，有啲人講説話咧就比較係謹慎啲，有啲人講説話咧就會係好衝動，有啲人講説話咧係可以幫助人，可以造就人，有啲人講嘅説話咧就会是破坏性的，甚至乎是贬低了人那个的尊严的。有不同的动机，但是29节这里劝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不啱的说话我们不要讲。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雅各书也都是提醒我们，我们的舌头好像火焰一样，可以烧死人，好似火焰一样。这个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互相提醒，就是说我们讲说话之前总是要三思而后行，这个很重要。或者你讲说话之前你就去想一想， think， 就是每一个字的第一个，你就会想一想，然后先讲，就是说你想一下，其实你的说话是不是真的呢？你的说话讲背后会不会有个 hidden agenda？ 你的讲的说话能不能够可以帮助到别人，可以造就别人呢？你所讲的说话其实是对，在对方来讲其实有没有启发性的呢？第四就是说，你所讲的说话是不是有必要的呢？圣经很多时候教我们不要多言多语。最后就是说，你所讲的说话究竟是不是带有善意，抑或是恶意的呢？如果在这，即是专家说，如果在这五项的或者是选项当中，你发觉你的答案即是 low 的，答案是 low， 即是没有的时候，是多过一项呢？五项，如果你多过一项呢，专家说就是你不宜呢就不要讲的，不要讲了，你 keep silent， 不要讲。所以在第四章，其实32节的里面，当保罗要结束的时候，保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31至32节再一次提醒我们，这里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道，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 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两节的圣经结束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在消极方面，消极方面我们要除去所谓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扬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要在我们中间来到去除掉。因为保罗所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容易，很容易就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慢慢就会成为罪恶，会破坏彼此之间那个的合一，会扩大那个的纷争。而在积极方面，积极方面保罗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恩慈相待。保罗就是说，神既然他已经首先来到用恩慈对待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是用恩慈来到对待弟兄姊妹呢？最后这里说，更加就是要存一个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不要怀恨在心。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亚历山大大帝初初开始讲的时候，他跟一个长官说，你一是就改变你的行为，一是你就麻烦你改名。其实我都很好奇，主耶稣可能也是跟你跟我说，主耶稣说你的行为跟基督徒那个名称是不是相对呢？你的生活方式会不会令到一些非基督徒他见到你那个的生活的形式的时候，会看得到耶稣那个的影子呢？这两堂的上一堂和今堂，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当我预备的时候，其实经文也都给我自己有很多的提醒。我想回起四章第三节，他说以和平彼此联系，尽力来到保持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在上一堂的四章十六节的里面也都是讲到，就是说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的教会是要连于基督，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千祈不要被撒旦所利用，来到破坏整个身体的合一性，以致我们所做的是伤透主耶稣的心，而最后令到神的家受到亏损。不单止我们的行为或者行事为人，我们要对得起主，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纯正呢？合不合神的心意呢？我们肢体之间有没有真的用恩慈来到相待呢？ Be kind to one another， 以恩慈相待。这些的一切，其实我发觉自己都有很多的不足，求主怜悯。但同时也都盼望神的说话都给到大家有提醒，一同在神的面前来到去作反思。稍后众赞小组会是跟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歌，就是主自己。主自己这首诗歌，你要看到这间歌词，就是说是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我们应有那个表现是怎样。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主，我们都是感谢你藉着以弗所书教导我们怎样来到脱去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我，我们穿上新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属于你的，帮助我们能够可以听了之后，我们有能力行出新人那个样式，我们更加有能力，我们来到去除去我们旧人那种的自我中心的思维。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 阿门。 千所愿是祝福，感所愿是主，千所盼是感觉，感求主言语，千所愿是恩赐，感要赐恩主，千我寻求医治，感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献，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千事自己作工，更靠主同工，赐我肉里拥住，更要主用我，赐我寻求能力，更要全量主，赐为自己劳碌，更为主义。